涛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在涿州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做了题为“担当直干、跨越赶超、抢抓新经济、协同重大机遇、实现涿州率先发展”的讲话，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宇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抢抓机遇意识，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全力做好各项工作。要抓好经济运行，确保完成任务目标，全力实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产业振兴，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着力提高城市品位，持续推进环境优化，积极打造竞争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确保经济社会和谐稳定。陈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坚持依法行政，做到廉洁从政，强化目标管理、统筹协调、严格督导问效等机制保障，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实干实政，决战决胜，以良好的工作状态推动工作落实。7月27日，涿州市召开2017年征兵工作会议，总结2016年征兵工作，部署今年征兵工作任务。会上，对2016年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据悉，2016年全市征兵工作圆满完成，其中大学生士兵达到33%。今年征兵时间从8月1日开始，9月10日起运新兵，9月30日征兵结束。今年大学生征集任务有所增加。市长陈宇在讲话中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攻坚奋进，积极作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征兵任务。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and loves,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instead.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一般汽车生活，现在即刻。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主持人嘉欣。 今天在方向盘的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刘经理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销售经理刘晶晶。 嗯，好，那刘经理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启辰这个品牌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 好的，那启辰品牌呢，这个第一款车型呢，它上市于这个2012年的4月份，啊，作为一款这个合资的自主品牌，啊，由于它这个和东风日产、尼桑呢也是共线生产、共网服务的，啊，然后在今年的这个3月1号， 然后东风启辰呢也是正式成立，然后这个启辰品牌呢也是正式独立，但是它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采购啊，包括生产工艺，还有它的产品线，还是和尼桑品牌呢这个保持一致的啊，所以说它这个一直也是以这个品质启辰著称啊，它的这个品质方面呢也是这个在这个合资自主品牌里，包括这个自主品牌里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哦，那就是咱们东风南方周周专营店经营的是东风启辰这个品牌是吧？ 对，我们店是这个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一家双品牌4S店啊。现在目前的这个在东风在售的车型呢，像东风日产的这个全系啊，全系车型我们店也都有在售，然后包括这个东风启辰的啊一些这个车型。 好，那刘经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吧。 那个我们店东南方涿州专营店地址呢是位于这个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啊西关交警大队北行300米路西啊，目前是这个经营着这个东风日产、尼桑和东风启辰这个双品牌的一个 4S 店，然后销售热线呢是0312-366-9210。 哎，刘经理，那启辰现在旗下都有哪些车型啊？ 启辰目前在售的呢，主要是有4款车型，啊，包括一款这个6万左右的一个2厢车和3厢车，这样一个紧凑型的轿车啊，包括这个 R50 和 D50。然后还有一款是这个售价8到12万的一款这个高性能的 SUV 啊，启辰 T70，还有一款就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售价11到15万的一个这种惊艳智领的 SUV 启辰 T90。 哇哦 ，SUV 大概在10多万的价格里，真的算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也很亲民的价格。那么也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那刘经理啊，最近店内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最近我们店内呢，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启辰的这个老车主有一项感恩回馈活动。只要是在8月份啊，推荐朋友到店购买我们启辰品牌的任意车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专营店为老车主这个提供的500元这个现金红包。被推荐的这个新车主呢，除了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专属的一个购车优惠政策以外，还可以获得一个3000元的精品礼包。同时呢，这个8月份也是我们的一个金融活动月，购买启辰的任意车型呢，都可以享受这个首付20%一征贷活动啊，非常合适。 可以说8月份对于咱们涿州启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一个活动月了。只要在8月份推荐朋友到店订购启辰品牌任意车型，均可以享受专营店为老车主提供的500元现金红包这样一个大礼。还有呢，购买启辰任意车型均可以享受首付20%一征贷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那么刘经理，咱们地址是位于哪儿啊？ 我们地址是在这个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 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地址是位于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那热线电话是多少啊？如果想要订购车型的话呢？ 销售热线是0312-366-9210。 0312-366-921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心深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主持人嘉欣。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东风南方桌桌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启辰 T90 这一款车型，是吧？ 对对对。 嗯，这一款车型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呀？ 启辰 T90 是在去年年底啊，12月份上市的一款 SUV 车型。 嗯，那这款车的价格和配置方面大概怎么样呢？给我们听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启辰 T90 这款车呢，售价是109,800到154,800，然后它的配置方面呢，这个是全系标配一键启动，然后多功能的这种D型的方向盘， 嗯， 包括手机智能互联大屏。啊，包括它高配的车型呢，还配有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 嗯， 啊，12.3寸的这个高清的触控大屏， 啊，包括前后独立悬挂、上坡辅助、盲区监测、胎压监测等等，这个科技性的配置呢也是非常非常多。 哎，那这款车刘经理你有试驾过吗？感觉怎么样？ 啊，有试驾过，因为我们店有这个试驾车啊、嗯、然后在这个春节时间呢，这个我也开了一段时间啊、 嗯、怎么样感觉？ 这款车内饰做工呢非常非常精细，相比同级别的这个 SUV 来说， 嗯 啊，并且它的这个开在路上啊，这个回头率啊非常非常高， 回头率很高， 对对 对，可以说很好看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彤彤，你开车的话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我开车呀，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就是好不好看， 对外观， 对以及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嗯，那么刘经理，咱们这款车的外观包括它的安全性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首先这款车的外观呢，它这个外观设计啊非常符合当下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 嗯 啊，它的这个整车呢是采用这种流体光绘的这种设计理念啊，包括也是采用这种短尾溜背的这种造型啊，在车身比例呢也是采用这种1:2的这个造型比例啊，低重心高通过性啊，所以说这个操控性和舒适性呢都非常不错。在这个内部方面，内饰方面呢也是突出这种年轻科技的设计理念，包括它一些配备的这个地形的方向盘，还有高清的这种触控大屏， 嗯， 包括很多豪华车才具备的这种科技性安全性的一些配置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些部件呢，像发动机采用的是这个尼桑的明星的 MR20 的发动机，和天籁奇骏应用的是一样的，包括变速箱采用的也是我们全新调校的这个 CVT 无级变速器，同时呢也是搭载这个手自一体模式啊，可以自由换挡，在您超车和爬坡的时候呢可以更加轻松， 嗯 啊，这是关于外观方面的。像安全方面啊，启辰呢也是采用这种高性能超高刚性的这个区域车身结构，可以迅速分散碰撞时的冲击力啊，并且呢也是配备了这个6安全气囊，可以全方位的保护我们成员的安全。在前段时间，这个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刚刚公布的这个2017年第二批碰撞测试的这个名单当中，这个启辰 T70 呢也是这个力压大众途观，包括长安、广汽传祺以及荣威一些车型啊，以这个558.5的这个高分呢获得了第一名啊。 哦，就是安全性很高， 对，能达到5颗星的标准，感觉。 对对 对, 对。 那安全性这么高，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是很多配置很高科技吗？ 其实主要呢还是由于咱们的这个设计理念和日产的这个设计理念呢是相同的，它采用的这个首先是这个区域的这种车身结构啊，中包的区域车身结构，然后它的这个车身呢大部分的钢材呢都是采用这个超高强钢啊，980兆帕的超高强钢， 嗯 啊，然后这个也是在车身的大部分这个区域呢都是采用的这种钢材啊，并且呢它这种区域这个车身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分散这个碰撞产生的这个 冲击力， 哎，冲击力，嗯，对，可以起到这个吸能的一个作用， 嗯，哦， 啊，并且它这个配备有这个6安全气囊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性的配置， 嗯， 啊， 嗯。那这款车现在在店里有现货吗？ 对，现在店里这个现车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嗯，那如果说我想去购买的话，咱们店里有没有什么活动呢？ 对，及优惠政策怎么样呢？ 现在呢，咱们店里是这样，那个可以支持这个2年3年的这个分期购车政策，啊，首付20%，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购车。然后这个现在订车的话呢，可以享受我们提供的一个3000元的一个豪华礼包。啊，然后这个打进我们销售热线，这个订车的前5名客户呢，还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280的一个原厂的 T90 的一个拉杆箱。 嗯，可以说是免费赠送的。 对对对。 好，那么近期咱们店里有什么样的活动吗？就是8月份啦。 近期呢是这样，我们针对这个启辰的老车主有一项这个感恩回馈活动，只要在8月份推荐这个朋友到店购买这个我们启辰品牌的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专营店为老车主提供的这个500元的现金红包，同时呢被推荐的新车主还可以享受这个我们专属的这个购车优惠政策， 嗯， 以及3000块钱的一个精品礼包。同时呢8月份也是我们的金融活动月，购买启辰这个全系的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首付20%一证贷的活动。 嗯，好，地址呢是位于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多少啊？ 电话销售热线是03123669210。 0312-3669-210 0312-3669-210。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对涿州启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以及你想订购哪一款车型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0312-3669-2100312-3669-210。 But what you're thinking could get you undone.

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就像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流泪，请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可惜等到故事的最后，是风吹潮起潮落。从此以后再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从此以后我会记得人海尽头，那个你我曾经勇敢爱过，直到剩下我一个人默默唱着寂寞，失去后珍惜我们懂了。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请汽车咨询，遇到汽车生活， 现在进入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东风南方桌桌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刚才节目当中啊，刘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一款启辰 T90 的一些基本情况。 对，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刘经理， 嗯， 这一款车的外形怎么样啊？ 这款车的外形呢，这个外形设计啊，非常这个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年轻人的审美观。 嗯 啊，它的这款车外形呢，这个采用的是这种流体光绘的设计理念。 哦， 也是采用这种短尾溜背的这样一个造型，像现在一些这个很多这种高端的一些豪华品牌，现在也都是采用这样的外观设计，像这个宝马 X6 啊，跟这个咱们这款车的这个外形啊，非常非常接近。然后同时它这个车的这个内部啊，内部设计也是采用的这种科技年轻的这种一种设计理念啊，也是包括像它内部的一些这个很多细节设计，像它采用的是这种地形的这种方向盘。啊，然后包括12.3寸的这种高清的这种触控大屏， 嗯， 啊，包括很多豪华车才具备的一些科技性、安全性的配置，啊，在我们这车上边都能体现出来。 嗯， 啊， 这个车的销售量现在怎么样？ 这辆车现在目前在我们店里现在基本算是主力的一个 SUV、 嗯、哦，可以说是一款旗舰型的了， 对对对， 是吧？嗯， 因为我看网上它的评价还非常好的，嗯，比如说像有的人说不管车的这个外观呀还是配置都非常好，觉得是值得购买的，而且他们还说总体感觉啊坐得很舒服，底盘特别稳，容易操控，是这样吗？ 对对对，它这款车呢因为毕竟算是一款 SUV 车型， 嗯嗯 啊，所以说这个底盘呢非常重要，它这款车的这个底盘非常高啊，最小离地间隙呢是194毫米， 嗯 啊，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悬挂呢也是这个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校，它的悬挂呢也是采用的这种四轮独立的悬挂啊、 哦、 后悬挂呢一般后悬挂现在基本上普遍是扭力梁的，像咱们这个车呢采用的是这种多连杆的这种后独立悬挂啊、 嗯、 也是为了提高这个车辆的舒适性啊。 嗯，还有人说选择启辰就是选择了省钱，嗯，他们说日产的这个发动机比较省油，然后胎噪小， 油耗的话呢是这样，这款车这个实际啊，因为我也开过这款车啊， 嗯、 实际在开的过程中呢，这款车基本上2.0排量的，基本上百公里呢，像自动挡的车，基本上百公里也就是在8个油左右，平均。 嗯、那还挺省油的了， 对对， 真的。 平均基本上因为市区里开的比较多，所以说基本上市区的话，基本上8个油肯定是足够的。 嗯 啊， 因为这个耗油量可能也根据每个人的开车习惯有关系了，对， 嗯、 可能有的人开可能10多个油，而有的人开就7、8个油就足够了， 对对对， 这也是看个人的开车习惯性的问题了。 对， 对 那刘经理。这款车咱们店里有现车吗？ 现在店里有，现在店里现车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嗯，那如果去店里购买这一款车的，有没有一些销售价格呢？或者说一些销售政策？ 现在目前这款 T90 呢，因为它售价呢是手动挡到自动挡，然后是109,800到154,800， 嗯 啊，一共分好几款车型啊。然后这个现在目前我们店里的这个优惠政策呢，现在目前是可以这个订车的话可以享受一个3000元的一个豪华礼包， 嗯 啊，只要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订车的这个前5名的客户呢，还可以获得一个专属的一个价值1280的一个原厂的 T90 的一个拉杆箱。 嗯、 啊、 嗯，好，那销售热线是多少？如果想喜欢这款车的话呢，赶紧打电话来预约预定 前5名。 销售热线是03123669210， 嗯，03123669210，03123669210。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提前汽车咨询，一波汽车之火，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嗯，在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啊，刘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一款车的一些 详细情况， 对，详细情况以及它的动力方面呀、内饰 呀、 外观呀，都是很吸引人的。 对， 那么这一款车呢，店内现车是比较充足的，可支持两年三年无息的分期购车政策，首付仅需20%和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订车可享受3000元的豪华礼包。打进电话的听众呢，前五名还可以获得价值1280元的原厂 T90 拉杆箱。电话呢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仅限前五名哦。 对， 03123669210。那刘经理啊，由于时间关系，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车吧，简单的概括一下。 好的，好的。那 T90 这款车呢，说白了，它从外观这个来说呢，是非常这个年轻、时尚、动感啊。 嗯。 然后在这个配置方面呢，也是这个在这个同级别的车里边，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高的，啊，在安全性方面呢，这个也是刚刚获得了这个这个中国汽车研究中心这个碰撞测试里边的这个第一名啊，也是获得了这个5星的安全评价啊，所以说这款车呢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老百姓购买的这么一款车。 嗯 啊，并且启辰品牌呢，说白了一直也是以品质启辰著称。 对，以品质、 啊、对对对，它的这个像这些这个车辆的这个返修率什么方这些方面，也是在自主品牌里也是排名这个比较最靠前的啊。 我们都知道说关于这个车，我们要先学会开车，然后去买车，再是洗车，最后是这个保养车。 对， 也就是说保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店里呢，有没有什么保养的优惠活动，或者说咱们有没有什么政策呢？ 关于保养的方面，这个 T90 这款车呢，它这个首二保是免费的啊，然后这个整车质保呢是3年10万公里啊，然后这个只要是因为现在咱们8月份有额外的一些活动，然后如果说在平时的话呢，这个启辰的老车主只要介绍新车主到我们店里购车的话，都是可以获得一次这个免费的一保养的这么样一次政策啊。 嗯，好，那近期店内有什么样的活动吗？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目前近期呢，那个我们针对这个启辰的老车主有一项这个感恩回馈活动，只要在8月份，然后推荐朋友到店购买我们启辰品牌的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专营店为老车主提供的500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嗯 啊，同时被推荐的这个新车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专属的一个购车优惠政策，以及这个3000元的精品大礼包。同时呢，8月份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金融活动月，只要这个购买我们启辰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享受这个首付2成一征贷的一个活动啊。 嗯，特别的合适。 对。 好的，刘经理，这是关于8月份店内的活动。那针对启辰 T90 这一款车，店内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吗？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遍。 目前启辰 T90 这款车呢，店内现车还是比较充足的， 嗯， 可以支持这个2年和3年的这个无息的分期购车政策，啊，首付只需要这个20%和一张身份证就可以， 嗯， 啊，现在订车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一个3000元的豪华装饰礼包，啊，打进电话这个订车的前五名客户呢，还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价值1280元的一个原厂的 T90 拉杆箱。 嗯，是打进电话订车的客户可以免费获得价值1280元的原厂 T90 的拉杆箱。那么订车热线呢？ 订车热线是03123669210。 嗯，03123669210，03123669210。OK，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该结束了。最后，感谢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嗯。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那最后呢，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专营店的地址。 啊，我们店呢是位于这个涿州市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大队北行300米路西。 嗯， 啊，我们的销售热线呢是0312-366-9210。啊，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疑问呢，或者对这款车感兴趣，可以打我们这个销售热线。 嗯，好，感谢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请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接下来会有更好的节目以及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洁白的阳光。